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第四集。 当初虽然想替他们找到家，可不知道该咋帮他们。后来舒文帮我开了这个宝贝回家寻子网站，你老也支持我帮那些父母找孩子。 是， 这一晃都10年了。妈，你说咱多不容易啊。 是啊，真不容易啊。你为了网站风来雨去，起早贪黑，我啥都放下了。 妈，你说咱办这个网站为啥？是为名为利吗？ 嗨，傻孩子，你当妈不懂啊？啊，你们招白眼儿老埋怨我，这当婆婆的真是心疼你啊。 妈，那您说我受了那么多委屈，为啥还要一条路跑到黑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心善，看不得那些孩子受苦，看不得那些父母遭罪。乔燕啊，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坏蛋把电话打家里来了。 妈，您怕了？ 哼，我这把老骨头怕什么？可是人家是冲着你和孩子来的呀，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你说我这心里啊。 妈 啊， 这些坏人呢，就是欺软怕硬，你越忍让懦弱，就越助长他们的恶行。对待那些坏人，就是要严厉打击，姑息纵容他们，不但会危害咱们自己，还会继续去危害别人。 是啊， 妈， 您 放心，我已经报警了，公安局已经立案了。 哦，是吗？ 这些坏人呐，猖狂不了几天了。 妈说不过你，妈信你就是了。啊，巧燕呐，妈没事了啊，你去忙吧。去吧， 妈。啊，妈，咱俩一起做饭去。 嗨，你听听你那手机，不是电话就是微信，一个劲儿的响。回家了你也闲不着，就这点饭呢，还用你啊？啊，你快忙你的去吧。啊， 小萌，啥事儿？ 燕姐，罗勇要跟您视频通话。 哦，好好好。 张阿姨， 罗勇。你现在怎么样啊？还好吗？ 啊，阿姨，我挺好的，大家对我也挺好的。 啊， 阿姨，我要告诉你，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被通缉的人贩子照片，非常像当年杀害我妈妈的那个人。 啊，真的？ 那 你赶紧去公安局报告，别耽误了。 是，我已经报告给李警官了，他们正在追查呢。 啊，那就好。罗勇啊，你就要找到自己的父母了，你可要好好的啊。 阿姨放心，我刚刚才请了几天假，现在啊已经到四川了。 你到四川干什么去了？ 您忘了，上次啊我养父告诉李警官说那个人贩子有四川口音，不是四川人。我就想，那是不是我也是四川人呢？所以啊我就想过来自己找找看。我记得小时候家门前有条新铺的沥青路，还有一座没有栏杆的石拱桥，我就把这些画成了图。我找到你们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他们特地从网上买来了10年前的交通地图，和我画的图一点一点对比。他们带着我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排查，几十位志愿者接力帮我找家，我真是太感动了。我怎么一下子就遇到这么多好人啊？ 罗勇啊，生活里本来好人就多， 可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 你要相信，只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你的世界就一定海阔天空。阿姨祝你好运。 阿姨， 哎， 我能不能申请也加入咱们宝贝回家网站做一名志愿者呀？ 好啊，阿姨支持你。喂，你好，哪位？ 你是叫张巧燕对不对？你不要问我是哪位，我告诉你，你也不认识我，关键是我知道你是谁。姓张的，我在你们网站给你留了言，你看到了吗？你咋个一点反应都没有嘞？太不给面子了吧。 你是那个人贩子，你想干什么？ 哎呦，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啥子人贩子哦？现在是市场经济，当然也有人需求孩子啊，就要想方设法的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他们服务，这有啥子错啊？这叫搞活经济，你听懂没有？各取所需，你懂不懂？ 你们为了自己赚钱，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都干，你们偷孩子、抢孩子、拐骗孩子，害得人家骨肉分离，你们是人吗？还说什么搞活经济，别给自己找理由了。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就应该马上去投案自首，交代你的罪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为你犯下的罪行赎罪。 我呸，恕罪？姓张的，小心点，不要哪天还扯火遇到你哈。 你跟我玩阴的是吧？我还真不信这个邪。 姓张的，你给脸不要脸说，祝你的春秋大梦。我凭啥子要告诉你我叫啥子？老子从来不按规矩出牌。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给你提个醒，你要搞清楚，不要想整哪个就整哪个。你要想清楚，你在明处，我在暗处。我问你，你女儿叫秦媛对不对？她每天上学放学的时间路线，我是一清二楚。 你这个人渣，你混蛋，你丧尽天良，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喂， 这里是宝贝回家网，请讲。好， 志愿者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公安部打拐部门与宝贝回家建立的合作打拐机制和绿色打拐通道正式开通了。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周五，公安部门联合咱们网站，通过视频为全国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现在请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刚主任为我们讲课。 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和寻子网的志愿服务，配合我们公安部门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违法活动。目前呢，拐卖人口犯罪呈现新的态势，人贩子经常是跨省跨市流窜作案，被拐的孩子呢可能在数小时之内就会被转移。因此啊，我们手机平台的信息推送范围也应随之发生改变。 燕姐，跟您汇报个事儿。 啥事儿行吗？ 啊，我天天看着这个未干林啊，总觉得他长得跟那个莫根生的照片太像了。 嗯， 也许就是他要找到小儿子呢。哎，我拿不准。哎，燕姐您看啊，您看他们这照片，要不就是我的错觉。 你呀、啊、你是太替未干林着急了。来我看看。 啊，您看。 哎呦，你还真别说，还真像。哎、 啊、 你看还小。 可是啊，就是他们那地点相差太远了、一个四川 一个福建。哎呦，可是就是贝甘霖啊，对他亲生父母有心结、这一直不肯去做这个 DNA。 是啊， 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今天一定把他带到公安局做这个 DNA。 嗯，燕姐， 哎， 刑警队赵队找您，请您尽快去一趟。 好嘞，我马上去。 好。 哎呀，乔岩同志，我正等你呢。 赵队你好，找我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哎，是啊是啊。哎，几件事情我一件一件说啊。 好。 第一呢，是你报案 说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的事情。 嗯， 经过仔细排查，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嫌疑人。经与当地公安机关沟通，对方说啊，他们正在准备缉捕的一个拐卖儿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正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 太好了，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说话。 好好好，这第二件，你们委托我们为莫根生和罗勇做的 DNA 亲子鉴定比对，结果出来了。 怎么样？是他儿子吗？不不不，他们是父子关系吗？ 别急别急啊，两人有 99.98% 的重合率，可以说莫根生就是罗勇的生物学父亲。 哎呀，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你找的，谢谢。这么快，你们办事效率太高了。 别客气，别客气。积极配合你们协会和网站的工作，既是公安部打拐办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市委市政府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我们局长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和你们积极配合，把宝贝回家的事情当作重中之重，必须要做好啊。 莫根生吗？ 哎哎哎， 我是宝贝回家的张巧燕呢。 哦，张大姐啊，你还记得我呀？我大年三十三更半夜给你打电话，这对不起啊，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 啊，对了，张大姐，你找我有事吗？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儿子找到了。 这是真的？ 是真的。 我不是在做梦吧？大姐，你再说一遍，我的儿子找到了， 找到了，找到了。莫根生，你先别哭，这是好事儿。 好，这样，我两个儿子都找到了。你说的是大的还是小的？ 你听我说啊，你们的 DNA 比对上了一个，他叫罗勇，应该是大的。 真太好了。谢谢你啊！刚在哪儿？我儿子在哪里？我能见到他吗？我去哪里找他？在哪儿能见到他呀？ 你别激动，你别太激动了，别着急啊，莫根生。我们网站啊和市公安局会安排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让你们父子相见的。你去等我的消息吧。 不行，大姐，我不能等了，我不能等了，我要去你们那里，去宝贝回家网站。我现在就去见我的儿子。 你就是张大姐吧？ 啊， 我是莫根生啊。 你好，你好。罗勇，快过来，过来，看看，这就是你亲爸爸。 什么？ 快叫爸爸。 这就是我儿子。儿子， 孩子，快叫爸爸，叫爸爸呀！ 没关系，孩子，不叫也行，爸不逼你啊！哎，你看，哎，爸给你带什么来了？啊，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啊！哎，小衣服，这小帽子，小围嘴，还有小鞋子，你看，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麻糕，这还有你常吃的柑橘，对了，你看，这是咱们家照的全家福啊，我抱着的是你，这个是你妈。抱着戴着小兔帽子的就是你弟弟呀、都怨我呀，没有保护好你，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呀。我那时候在外面打工，你妈还有弟弟爷爷奶奶在家，有一天你妈带着你们俩去镇上赶集，晚上就没回来。一开始啊， 你爷爷奶奶以为你们去外婆家了，结果我去外婆家也没有找到，说根本就没回来，我就急了，像疯子一样到处去找，逢人就问呢，却怎么也找不到你们了，孩子，我把你们弄丢了，我有罪呀，我这心就像刀扎的一样疼，却没有地方说呀，孩子，爸让你受苦了，爸对不起你呀，爸， 我不怪你。我不 喂， 哎，你好， 是张小燕同志吗？ 哦，是陈主任吧？ 对，是我。你好啊。 你好。 我听说你们帮助莫根生找到了他的儿子，祝贺你们呀！ 谢谢，谢谢领导，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啊。 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告诉你 啊， 你们要求尽快比对的莫根生的另外一个孩子啊，比对结果也出来了， 是魏甘霖，他们也对上了。 这个有点遗憾，没有对上。 啊，是吗？不会搞错吧？他们长得太像了。 你放心。我让技术部门反复核对过了，不会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孩子们一定会找到家的。 是的，是的，谢谢您，陈主任。 你先别急着谢我，我还要和你通报几个消息。是这样的啊，一个是啊，我们于昨天夜里由公安部统一指挥，各地警方集中行动，打掉了一个危害多年的拐卖人口犯罪团伙，共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和该团伙的13名成员。哎，使这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拐卖儿童专案一举告破。 为首的那个家伙是不是刀把子脸瘦高个？ 是是是，就是他，他叫孙永利。1999年至2016年期间，孙永利等人在云南、四川、贵州、福建等地诱拐收买并贩卖儿童22人，抢劫杀害2人，真是十恶不赦呀。哎，那个罗勇啊，就是他拐卖的。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坏蛋抓到了，可得严惩啊。 对， 那这么说罗勇的弟弟也有希望能找到了。 是的， 真是太好了。 还有好消息的。 哎呀，陈主任，您就快说吧，都急死我了。 经过连夜突审，孙永利已经供认，在电话里和网上威胁你、发布恐吓信的都是他。这下你就放心吧。 哎，这回我就轻松了，我得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婆婆。 哦，还有，我正式通知你啊，经部领导批准，公安部全国打拐工作座谈会将于9月30日在北京召开。我受部长的委托啊，邀请你还有2名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代表到北京来参加这个会议，还要在会上啊做正式发言，哎，介绍你们的工作和经验呢。 其实我们做得不够好，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呢。 哎，不能这么说呀，你们配合公安部门快速反应，及时破案，把多起拐骗儿童案的危害降至到最低，这已经是很不得了的成绩了，应该得到表扬啊。所以啊，公安部还做出决定，特别给宝贝回家寻子网站拨付10万元的专项经费，并且呢还要捐助一部分网站所需要的设备来作为对你们工作的奖励。 谢谢，感谢公安部的关心和支持。陈主任，您今天一下子给我带来这么多好消息，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陈主任， 哎， 我就一句话吧，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好。 哎，小燕， 嗯， 都忙了一天了，快睡吧。明天你还要去北京参加公安部召开的全国打拐工作座谈会呢。 淑文， 嗯， 说实在的，现在躺下我也睡不着。这些年的事儿啊，就像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直翻个。 乔燕，这些年是你和全国的志愿者们的辛苦和努力，才让宝贝回家这个平台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让千百个家庭得到团圆。这是当初我们建网站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的呀。嗯， 淑文，你还记得咱们当年建网站的时候怎么说的吗？ 哎，当时我们说呀，别人建网站都希望越来越有名，规模越来越大，哎，只有我们宝贝回家这个网站希望登记的人和寻亲的信息越来越少， 直到有一天天下无拐，万家团圆。 哎， 可今天看来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太远了。 可是我们网站的作用不光是帮助了那么多的宝贝回家，哎，还普及了打拐知识，营造了打拐氛围，让社会上拐卖人口犯罪得到明显遏制，更多的孩子不再受到被拐卖的伤害，更多的家庭避免了骨肉分离的痛苦啊。 说得对呀，这才是网站隐形的社会效应啊。淑文， 嗯， 我们今天约定，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没找到，宝贝回家网站就一定要坚持办下去。 嗯，好。哎，来，小燕，你看， 嗯， 这网站上刚刚这个网友他的留言说得多好啊，你看 啊， 国家重视，社会推动，公安部门大力支持，志愿者无偿付出，愿天下宝贝早日回家。 淑文呢， 哎， 这些年我们看过太多的眼泪。 是啊， 那些丢孩子的家长们痛不欲生的泪，那些父母亲人迎接宝贝回家激动的泪，最让我痛心的是那些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还没有找到亲人的父母和孩子们失望的泪，那是心碎的眼泪呀。 是啊， 淑文，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有一样东西天天像针扎我的心，时刻提醒着我。 小燕，你说的是那组数字吧？ 对，就是那组数字，家寻宝贝33152人，宝贝寻家26868人。 广播连续剧《宝贝回家》全部播送完了。本剧由吉林人民广播电台、重庆市万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